主，临期不必畏惧，纵步前去，头抬起，过身风里披起如是，披起如是，解开愁眉。 咁啊，要打咗巴啦！ 死啊！ 早知系翻少年军啦，好过而家连书簿费都冇埋啊！ 死啦！阿妈依轮手气唔好，如果俾佢知道，就打餐饱嘅。 我觉系咯，阿爸呢一排成日搵我出气啊，好彩有阿爷咋。 咁点啊？喂，查下仲有冇得整？ 嘿，有蚊啊！ 喂，做乜嘢？你做咩唔好抢嘢？ 我快啲俾翻上去。 钱你手嚟，做乜嘢你？ 爸，阿爷， 咦，拎件衫搞到咁邋遢噶？啊， 翻少年军啊嘛，系咁噶啦。阿爷啊，阿爸咧？ 唉，你阿爸琴晚饮醉酒，而家都未起身。人你阿爸又系嘅，个老婆走咗啦，还得神落啦，使乜仲成日饮醉酒得噶？ 阿爺啊，你可唔可以借啲錢俾馬騮交書簿費？如果佢冇得交，就冇書讀啦。 係咪啊，馬騮？ 係啊，係啊。 乜你阿爸冇俾錢你嘅咩？ 啊？阿爺啊，佢阿爸冇咗份工㗎啦。 哦，我唔怪得呢排唔見佢哋同我飲酒啦。 阿爺啊，佢阿爸唔想俾人知啊，所以。 得啦，你唔使教阿爷嘅，阿爷自然有分数噶啦，啊！ 系阿爷。 嗱，拎佢啦，啊！ 多谢阿爷。 呃多人开头好开心噶，成班一齐癫，一齐嘻哈大笑，好似咩事冇发生过咁。但系其实自己知道自己做错咗。过咗牌之后。我发觉应该自己改变一下，就信咗啦。 嗱，好啦， 有冇胆同我练车啊？ 练啊练！ 我想听一下你哋点解加入基督少年军？ 屋企叫噶啦， 有嘢學 啊，有嘢學啊，要賺錢好辛苦噶，咁咪點喎？冇架新車，輸緊啦，幾十蚊個去邊度揾啊？不如去揾明仔啊！ 咩玩啊？ 嗱，好啦。我哋不如听下 A 君点讲好唔好啊 ？A 君 ，A 君 ，A 君啊！ 天星罪恶，做主嘅信徒。 快叫我讲啊！ 后面一个，你又点睇法啊？ 陈 Sir 啊，几时至玩得啊？ 出糧嘅， 系啊，做得咁辛苦，斗領都未落個袋，訓練呃我哋啫。 系啊， 我唔知啊，我自己都未人出， 你又肯嘅？ 佢話我哋細路仔可能出遲啲咯， 分明係蝦細路啫。唔得，我要去揾林爸。 馬騮，你真係要去？ 怕咩喎？ 喂，死人啦！死人啦！喂，死人啦！死人啦！死人啦！死人啦！ 咁即係話我呃工有錢嘅啫，你問下啲街坊啊，我幾時呃過人糧啊？ 我麵盤100轉3毫子噶，有乜理由我哋得我30蚊啊？ 係啦，個個都俾少啲一半糧。 係啊， 細路，你哋咁細個就咁恨錢啊？十幾歲仔居然走去嘈冤巴閉，你似咩樣啊？我問你哋啦，你喺邊個學校讀書？ 点解学校唔关你事？仲之又俾足粮我哋， 细路，你再喺度嘈，我叫警察拉你哋噶！ 唔走啊？点啊？ 马骝，走啦！马骝啊！ 走啦！走啦！ 走啦！走啦！走啦！走啦！ 啱啦！打烂晒就啱啦！ 咁衰，呃细路，马骝，打烂多几块砖，等佢肉赤下都好。 好。 冇愛噶？知唔知點解起火啊？ 嗱，你哋唔使驚啊！你哋做得好啱。如果冇人報警嘅話，裏面嗰人咪消失咗都唔知咯。 細路，係你報警噶？ 阿 Sir， 唔關佢哋事噶，係我打爛盞燈噶，係我一個人做噶。 爸爸呀， 你 我唔惊噶。 我唔想你哋俾人睇死，谂住俾个机会你哋，我先同校长讲收你入嚟寄宿啫。点知你哋个个都？你哋喺出边唔掂啊！连你哋屋企人都认为你哋冇得救，你哋仲唔争气啲？做得好好地俾人睇，你哋系同学嚟噶，唔系仇人啊！点解见面就打交？ 主啊， 够啦够啦，我唔想听你嘅解释。总之学校打交咧就系犯规。马日明， 系 你身为风纪。好应该以身作则噶， 对唔住啊 Sir。 不过我都知道搞事嘅唔会系你噶啦。今次我每人记你哋一个小过，下一次就唔止噶啦，知道未？ 知道。 翻出去啦。 阿康， 走啊！ 行啊！ 喂，喂，唔好嘈啊！喂， 嘈啦！喂，你喊咩啫？唉，啱啱入嚟系唔惯噶啦。嗱，你住落咗啊？你唔想走都似，仲喊？是不是男人来的？喂，不要哭啊。 主任，还记不记得你当初入来的时候都是好像他这样？你记得？有什么事不要放在心里面，我们还是好朋友。 你偷试卷， 马骝 唔使讲，趁而家冇人，撕咗佢，咁我就当冇见过。阿康，冇事，朱女，朱女，有人嚟紧啊，唔使惊啊，朱女， 你中意就去告我啦，话你都唔系第一次噶啦， 鬼话冇乜所谓。 我哋过关咧，全凭阿康哥出马，我哋应该敬佢饮杯，系咪？ 系啊！ 饮晒啦！ 饮啦！嚟水啦！ 我知正嘢，边个想试下？ 切，烟仔啫嘛，阿叔一日都两包，使咩试啊？ 有料嘅，你哋试过未？边个想试下？啊？啊？唔得啊！ 你哋咪揾啲咁咩嚟玩啦、啊！ 只得受埋你玩 P 肥，诶唔敢啊！ 等我嚟啊！ 好， 朱磊，你癫咗啊！朱磊，唔好同佢癫啊！ 你又唔好再叫我做豬女，叫衰曬，我中意食啊！點啊？我食生蟻，關你咩事啊？ 哎呀，唔好亂嚟啊！我追住， 唔 得 啊！你 死啊！啊！哎呀！你癲噶？唔通你記得咗喺地盤升高白粉路咩？我唔想你好似佢咁，我為咗你好，你知唔知啊？ 你為咗我好，我忍咗你好耐啊！如果地盘一次唔系你穿我出嚟啊，我使唔使衰到你都包啊？你令到我冻成酸。 嗰次系我哋错，做得出唔怕认啊！ 你俾我跑，你系做英雄，我俾人害死啊！我爷爷俾我激病，我又打我，唔要我赶佢走，我而家咩都冇啦。系你，系你害我嘅。系你， 系我，边度系我？ 你估净系你边啊？ 我都有啊！我不要啊！你知唔知啊？ 而家冇人理我， 我哋更加应该自己理自己。我，你自知欺，你使唔使真系做你阿人？ 系我冇用，我都唔成算。我冇用，我咩都唔掂。 算，你唔好咁啦。我哋再嚟过，我哋仲系好朋友嚟，系咪？ 佢发生咩事？伟明，你讲， 阿 Sir， 朱仲康食白粉，仲打人添啊！ 稳啦！ 朱总， 朱磊， 朱总， 好， 好， 好， 朱磊。 危险性咧就一定有噶啦。而家俾个大浪打过嚟嘅时候，如果你哋爬得唔好咧，咁只船就会翻噶。到时千祈唔好乱，要镇定，要对自己有信心。如果唔系咧，就算有人嚟救你哋，都救你哋唔到。 马 Sir， 几时玩得啦？ 马骝，你帮下爷爷手，快啲搵翻阿朱女出嚟啦！ 我知。 你唔好怪佢啦。 因为佢只系得你一个朋友嘅咋。 朱伯，你保重。 前集 ，Yes sir。 馬Sir早晨， 馬Sir早晨， 馬Sir早晨， 早晨， 馬Sir早晨。 身风里披起如丝，披起如丝，解开愁眉。欢笑或痛悲，人情早经世味，往日迷醉，迷途中一朝醒觉，家岂再追？家岂再追？让我高飞，能见到一丝转机，新的希望升起。曾历过苦楚痛悲，今应知何方去？看疾风难遇，远景也迷离。前路在我的双手里， 即系竹嘅皮或者系竹，咁呢个字好得意喎，但可以读做云，又可以读做君。 嗱，呢个就叫做识机嘅识字啦。 哈，个机已经热晒噶啦，如果唔识啊，佢用乜嘢烧火牛噶？上一次整都几十蚊啊，我都未人同你计数啊。 架电视机我整埋噶， 你梗有份啦。做告白嗰阵，你哋一个二个咧就噼里啪啦咁转台噶啦，嗰啲有乜办法唔坏啊？ 劍啊！嚟捉棋。 嗯，唔捉啊。 分捉棋。 二个着完着把啲臭物咧，就咁塞晒喺个鞋窿度就算数。 妈， 咩？ 咧7月1日咧，银行啲利息有得打保啦。我想攞翻个存折去打保，好唔好啊？ 打保我唔识去打咩？ 妈，我想攞嗰啲钱啊！ 攞钱做咩？你估我唔知啊？梗系又想买呢样买嗰样嘅，成日都睺住银行嗰啲咁多利是钱。如果阿妈唔封利是俾人啊，睇人哋会唔会封利是俾你？ 乜你又玩电脑嘅咩？ 买部书睇下嘅咋？ 切，买翻部揿码嘛，又唔系好贵。 你有咩？ 10岁。喂，你阵间去边度啊？ 我谂住下一阵仲有谱先。 不如咁啊，嚟我屋企睇下我嗰部啊。 好啊。 Taxi。睇你嘅样子都几人自己有部电脑噶，点解唔买翻部啫？ 话咁易咩？都要等我储够钱先得噶嘛，系咪？ 切，得你储够钱嗰阵啊，你又未必咁恨噶啦。嗱，呢啲嘢最紧要想做就去做。阵间你上嚟我屋企睇过我部，如果中意啦，平平地让咗俾你啦。还掂我都玩到厌晒。老豆翻咗嚟，兜个框先翻嚟啊！八婆，咪又累我老豆唔见百四银啊！ 喂，你识得佢噶？我俾你吓死我啊！仲以为你唔识得佢，乱咁泊佢架车。 我得人识佢啊！架车系我老豆嘅，唔泊得啊！依家。次次我老豆翻出嚟咧，佢梗系跟埋嚟噶喎，仲惨过佢系大婆咁。 阿爸，嚟咗啦！ 你边玩嚟啊？我等你好耐啦。 喂，随便坐。阿妈咧？ 一嚟到功課點啊？ 冇乜點啊，都係啲數咯，計幾都計唔識。 我話不如請個補習先生啊！而家啲數係深啲噶啦。 補習好貴噶，依家。 貴都要噶，好過你唔識啊。 咁啊。 嗱， 攞住先。如果唔够咧，同你阿妈攞。最紧要请个好啲先生，知道嘛？我走啦。 鬼掹腳咁，翻 咗 機 車 唔好翻啦。 媽，翻去 見， 聽日嚟。好。 哇，咁多緊要嘢嘅你間房。哇。 啊，坐。Lena， 呢啲就係老豆唔翻屋企嘅好處。佢一係就唔翻嚟，翻親嚟就梗識做。啊，電腦啊！ 哇，咁多塵噶！ 梗係啦，冇玩咁耐。唉，見等錢使啫。嗱，就500蚊讓咗俾你。 你仲等錢使？頭先你阿爸先俾。 唔好理我啊！嗱，雖然知我話500蚊抵到爛噶，大家 friend 先係咁平噶咋？你要唔要先？ 看完報紙 了？看完了。 被捉棋了？ 捉棋啊？好， 來。 好了，你行先。好，順著馬看著你。啊？咦？ 阿爸，你冇500蚊啊？嗯，我想同同學養副二手電腦啊。你知啦，新嗰啲成1000多蚊嘅喎。咁啊，嗱，最多我逐少逐少還翻俾你啊，好冇？ 咁你有冇問過你阿媽啊？ 阿媽唔肯俾翻啲利是錢我啊。 係咪可以玩遊戲嗰種電腦啊？ 唔止玩遊戲啊，仲可以做好多正經嘢添喎。哎，总之好有用的啦。 你识做的啦？ 识，我睇书咪识咯。 嗱，咁第日你教埋我至得吓，你制唔制？ 坚，点啊？掂未啊？ 掂啦。哎，一阵放学上去攞得唔得啊？我要将我细佬上去攞噶啦。 是但啦，好。 喂，阿邦啊！而家咁熱啦，你仲著長袖恤衫，哇！你唔熱嘅咩？ 好熱咩？ 佢都話 NX 係大過39喎， 唔使理佢噶，知唔知你最後撳咩 Enter， 咁就自然得噶啦。如果你唔明咧，嗱，你坐喺呢度。 阿邦啊，我喺你太度打牌，今晚唔煮飯啦，你已經落街食啦。 媽， 嗱， 20蚊啫。 哦，仲唔夠啊？ 哇，20蚊仲話少啊，鋸牌一嚿 嗬。喂，講咁多嘢做咩啊？嗱，一聲搬走佢先啦，趕住出街。 好， 你 先 問我啊。 好， 好 ，OK， 好嘅。阿玲，小心啲啊，唔准壓佢啊，慢慢嚟啊。 好啊。 啊，搬走佢先啦，因為我趕住去街。嚇， 好啊， 你明第日打我嚟問我咯。 好啊。 咁走先啦， 嚇！ 喂，幾時有嘢睇啊？ 得啦，老豆，好快嘅啫，你唔好咁心急啦。 去哪度冇架咁嘅嘢翻嚟啊？ 同我一样噶。 你边度有咁多钱买啊？ 冇，我见咁大个仔啦，不嬲都冇买过嘢俾佢，系我借俾佢嘅。佢话逐啲逐啲还俾我，系咪件？ 哦，系啊系啊，阿妈。 唔系话阿妈孤寒唔买俾你啊？你咁大个仔咯，你自己应该识得想噶。使钱咧就要使得其所至好。有时嘥钱不但止啊，仲会学坏添噶。嗱，好啦吓，夜啦，听朝仲要翻工翻学噶。 得啦得啦，你瞓先啦。 好啦，阿妈。哎呀，弊啦！我攞少条电线啊。 咁而家点啊？ 冇啦，今晚冇得玩啦，要听日先啦。嗯。 阿哥，条电线咪留咗喺同学屋企啊？ 佢今晚都冇翻学。 又会咁啱噶？ 有啲人都知道你嘅仔食白粉啦，话人带坏你嘅仔，你有证据咩？乱咁坏啊！话人带坏你嘅仔喎，你做老豆啊，有冇理过佢啊？一味就识得呃钱俾佢，一个月头啊，你见到有几多次啊？有喜事上嚟发浪礼， 咁你点啊？成日挂住打麻将，你冇关心到佢啊？喂， 妈， 攞钥匙做咩啊？ 我真系 咁，我去厕所得唔得啊？ 阿爸， 好好好 好。 强哥， 喂， 我想买条咧由键盘至到电视嗰条电线啊，你有冇啊？ 哦，你买咗电脑咩？ 系啊。诶、 哎，你又真系唔够 friend 喎，唔帮衬我。 唔系啊，嗰部系二手嚟噶咋？ 咩牌子啊？ TR。 TR 应该有嘅，我帮你揾揾。 好啊，唔该。 咁多架空咗，你係要等我呢架嘅咩？ 方，你唔好咁樣啦，你快翻屋企啦。 翻乜唔翻啊？我使曬啲錢咪翻屋企啦。次次都係噶，老豆俾錢我使，老母啊去打牌俾錢我自己食飯，我攞住啲錢去玩，玩到冇咪翻屋企啦。我記得佢哋又會再俾過我。不嬲都系咁噶啦， 方，你唔好再打啲嘢啦，好唔好啊？ 呢啲嘢你同我可以话得事嘅咩？况且呢啲嘢几好啊，真噶！我用我啲钱买咁多样嘢，最过瘾都系呢样。 呢啲嘢会害死你噶。 你翻屋企吧啦。玩下電腦咪好咯，啲咁嘅地方唔係你啲乖仔嚟。 劍啊，等你洗衫褲又唔去沖涼，戇居居咁坐喺度做咩？劍啊！你今晚做乜嘢喎？咁你又揾同學？ 阿爸，你見過人吸毒未啊？ 乜你見過人嚟吸毒啊？是不是同學啊？哼，呢啲嘢啊，你嗨親埋咧就一世噶啦。幾老友都好啊，你千祈唔好接近佢啊，費事惹麻煩。 如果個個都係咁諗嘅，咪真係要睇住佢死？ 唉，我哋有咩本事幫人哋噃？你掂自己影件啊，好嘢噶啦，沖涼瞓覺啦。 居中步前去，头抬起过身，风里披起如是，披起如是，解开愁眉。欢笑或痛悲。 六叔， 诶，阿刘， 麻烦你同阿侄姐感冒茶。 好。点啊？你阿妈又唔舒服啊？ 系咯。 唉，咁你唔叫佢出嚟睇下？ 我叫过佢噶啦，你唔系唔知佢啦。 唉，真唔得。帮你妈看档嚟， 系啊， 咁唔使翻学咩？ 今日星期六啊嘛。 哦。 光伯，喂，阿立啊，有咩事啊？光伯，你有冇见过阿超啊？ 冇啊。做好功課未啊？ 係咯。 媽， 翻嚟啦。 嗯。 有冇買到生果？ 買咗啦。 換咗你阿爸台面幾個生果。 哦。 阿立啊，你入廚房攞埋碟餸出嚟食飯。 妈话咗佢哋等我翻嚟先至煮咯， 洗几粒米啫嘛。 唉，我斟一杯茶俾你啊。 都话唔使咯。 哎呀，你唔睇医生都要食药噶嘛。 唉，感冒啫嘛。 啱啦，呢剂就系感冒茶。多謝你六個半啦， 好嘅，走翻四個半。 誒，傻嘅咩你？走三個半啊嘛，咁都計錯，對唔住啊。喂阿立，喂阿立，喂阿超，田雞，我未行得住喎。 唔緊要， 阿立，今日測驗靠曬你啦。 喂阿超啊，你又想超貓啊？ 唔好啊，阿超啊，你次次都係咁唔掂嘅喎。考试我实在坐喺你隔篱噶啦， 杀到嚟至算啦。 嗱，今日我度到条新桥，包阿 Sir 唔知嘅。超啊，点解你唔教我点可以读好啲啲书啫？ 喂嗱，咁你帮唔帮我噶？ 帮冇， 帮冇， 帮冇， 帮冇，妈， 阿妈， 你翻学啦，翻学啦。 妈，你辛苦嘅，收档先啦。 我有分数，你哋去啦。 咁我翻学噶。 嗯。 好啦，明仔。 明仔啊，哎，你讲得中，我咪抽。 好，你好啊，放学啦。 慢啲啊。喂，阿立啊，你个老婆仔啊？ 咦，系喎， 阿敏。嗱，唔阻你啦，系咁先， 拜拜。 阿立。你近嚟好唔得闲咩？电话都唔俾过我。 我阿妈有啲唔舒服。 佢而家冇咩事嘛？ 都系咁上下啦。 咁使唔使我帮你睇住个档口先啦？ 啊，要嗰阵我揾你啊。 好啊。 喂超，你咁小气噶？我今次实食蛋啦，你开心啦。 你明唔明啊？次次通水俾你盏害你嘅啫。 哦，咁累我食蛋就唔算害我咯。 而家边有人害你啫？系你自己唔读书啫嘛。 听我哋讲啦，读书要靠自己噶。 冇错啦。 咁你今晚去唔去练波啊？ 阿立算啦，佢份人系咁啦，成世人都咁牛精嘅。 喂，今晚几点练波啊？ 吓死你啦！ 立啊，我哋走先啦。 喂，阿立啊，边个你都唔好打啦，个个面食嘢好过啦。 惊你又惊啦，又话食嘢。 咦，费事买啲咁嘅人啊嘛，走啦喂。 惹咩啫？打波啫嘛，继续打。 喂。 靚仔，打波啊！ 喂，阿立，阿立，你點啊？嚇！ 几幼稚啊！我讲，你未死过啊？杀！ 喂，走啦！ 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 你点解咁夜都唔翻嚟啊？你而家喺边度啊？ 我有啲事今晚唔翻嚟噶啦。有人问起我，点解都话唔知就得噶啦。 点解啊？吓，你而家喺边度啫？ 妈，我听朝翻嚟先话你知啊。 咩事啊？ 阿母，请问你王国超系咪喺度住啊？ 嗰个衰仔啊，成晚都冇翻嚟添啊！如果你哋揾到佢咧，最好讲埋俾我听添。 冇咩嘅，我哋揾佢咧，想话叫佢协助调查一单伤人案嘅啫。知道喺边度嘅话，就话声俾我哋听。 切，佢犯事，你哋咪拉佢咯，唔好烦我添啊！ 我哋而家点？ 我叫咗你嗰个谋精噶啦， 而家我打伤人咩？ 我哋去自首。 自首？你搵人坐监咩？我哋打到人重伤啊！ 我哋咁样算系自卫啊？唔通我哋成世要匿埋？啊！ 我真系乜都唔知道噶，佢今晚真系冇翻到嚟咧。 真嘅？嗱，你听我讲啊！如果你知道在哪的话就最好通知我们。協助警方呢对你的仔都好一点。 冇几担心啊！ 如果系得闲啫，多啲上去啊！ 咁你自己咧，嗰度系你屋企嚟噶噃。阿立，你去自首啦。 咁边个照顾我阿妈？ 唔通咁你就可以照顾到佢咩？ sorry， 阿立，不如你听我话去自首啦。 自首？讲笑咩？立，跟我一齐走。 走？你哋可以走去边啊？ 我哋可以避开一年半载，等件事丢淡咗自算。 你哋杀咗人噃？乜你哋以为避开一年半载就可以冇事啦咩？ 嗰嘢根本系抵死。 抵死？乜你哋有权去话人哋应唔应该死嘅咩？ 咁係嘛，佢係抵死呀。 點解你哋唔為你哋自己做嘅嘢負責啫？邊個啱邊個唔啱，自然會有公平嘅決斷㗎。 阿林，你諗下，你真係去咗自首，你媽點呀？你細佬點呀？ 咁死咗人個阿媽呢，佢又點呀？ 你走先啦。 阿林，你 我叫你先走先啦。 我仲要翻去睇阿妈同埋明仔。 翻去？你出咗事咩？班差佬夹到实啊！头先我老豆都唔知几辛苦先攞袋嘢俾我。唔好讲啦，我走了。 走去边啊？ 去码头搭巴士咯。 算。唔好话俾我听你去边。 你真系想去自首啊？ 我要考虑一下。 啊，我会入元朗。呢个系地址，我等你嚟揾我。 你会搞成咁得噶？ 妈，要去睇医生啦。 阿林，啲差人话话你打死咗人，系咪真噶？咁佢哋要拉你去坐监噶。妈，阿乐，如果你想走的话，你就不用理我了，我去拿点钱给你了。 妈，妈，明仔佢点啊？ 佢成日喺度问阿哥，我带佢嚟见下你咧。 翻去啦，翻去啦！ 阿妈，你又话嚟见阿哥嘅？ 冇事啦，而家冇事啦。 叫张敏听朝同你去睇医生噶， 你 仲有冇找错钱啊？好好地照顾阿妈咯噃。妈，我冇事噶，唔使挂住我。 一切自主，临期不必畏惧，纵步前去，头抬起过身风里披起如是，披起如是，解开愁眉。欢笑或痛悲，人情早经世味，往日迷醉，迷途中一朝醒觉，急起再追，急起再追，让我高飞，能见到一丝转机，新的希望升起，曾历过苦楚痛悲，今应知何方去，看疾风冷雨，远景也迷离，前路在我的双手里。